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李斯，这可能是我们这个系列大概有五期的节目了哈，唯一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反面人物。 像一个反面人物。对 对, 对。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了解李斯这个人，其实他还是挺多面的。 对，应该说李斯呢，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啊，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毛主席曾经写过诗啊，他说百代皆行秦政治，意思就是说呀，这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啊，像郡县制啊，中央集权呐、啊，包括统一文字啊，其实都是从秦国开始的。那么李斯呢，在这里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制度设计这方面的作用。这个人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才华，应该说对历史呢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司马迁是把他当做一个反面人物来写的，写到了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说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追求，然后也写到了最后他没有坚守原则，最后和赵高一起呢，最后把秦二世扶上去，最后他又被赵高所害，写了这么一个过程。 实际上李斯列传呢，他可以说涉及了整个秦王朝的一个兴亡史。 对对对，可以是这么说。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李斯这个人来讲起，看一看他最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哈、是什么样的人。 李斯这个人呢，咱们先整体上做一个介绍啊。李斯这个人呢，他是战国末年楚国叫上蔡这个地方的人。早年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郡里边的一个小吏，一个小官吏。他拜谁为师呢？拜儒家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叫荀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性善说、性恶说，对吧？荀子是性恶说，他其实拜荀子来学这个帝王之术。学成以后，他就去了秦国，被李不韦啊就任命为郎，这个官员，这个做了官了。后来呢，就劝说秦王，就是秦始皇嬴政，来灭掉诸侯，成就帝业。他呢，可以说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由他提出来尊秦王嬴政为皇帝，就是始皇帝。那么并且制定了相关的这个礼仪制度，他也被设为丞相。应该说他对整个中国这个历史啊，特别是这个政治制度的这个发展史啊，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间的像什么郡县制啊，包括中央集权呐、包括统一度量衡啊，包括统一文字、统一车轨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在他的主张下，奠定了中国大概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的格局。在历史上，这个李斯是做了贡献的。但是这个人呢，司马迁在写他的时候呢，也写到了他的悲剧的这个一生。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说到，就是这个秦始皇的这个去世以后呢，他跟赵高两个人合谋，伪造了遗诏。这样的话呢，迫使这个秦始皇的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皇位的这个扶苏，自杀了，就立了少子胡亥。胡亥是一个并没有什么能力的，一个品行也不太好的一个君主。立了他以后，这个赵高呢，就是那位指鹿为马的那个人，他又掌了权，实际上后来他又被赵高害死了。等于说他的这个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加速了秦王朝的这个灭亡。可以说呢，就是一个既有过历史的功绩，同时呢又是一个秦王朝的一个罪人。这个司马迁呢，就是很客观的把这个人的一生就给描述出来了。 这部名篇呢，在《史记》当中呢，被认为是以心理描写见长， 写出了很多的心理描写， 对， 通过行为和语言的对话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里边有些小故事， 对， 还有里边有些对话，写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然后最经典的就是关于老鼠的故事， 对，一个老鼠的故事， 厕所中的老鼠以及粮仓中的老鼠的对比。 对， 早年的李斯，他在思想上或内心深处就已经为他日后奠定了基调。 是的、就是当时李斯在郡里啊，这个楚国的上蔡做小吏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他办公的地方这个附近这个厕所里的这个老鼠啊，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者狗跑过来的时候呢，就受惊就逃跑。然后李斯进到粮仓以后呢，他看到粮仓里的老鼠呢，吃的都是囤积的粟米，在大屋子里住着，也不担心人或者狗的这个惊扰。就通过这么一个事儿啊，李斯就得出一个结论来。他就说呀， 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跟这个老鼠一样，是由他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 就是粮仓里的老鼠和厕所里的老鼠，环境不同。 对，所以呢，他就一定要找一个好的环境。 对， 这就很明显看得出来啊，就有点像后来《红楼梦》里面说的，叫"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啊。我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要有人赏识我，我这个环境当中，我要实现我个人的价值。这是很明显的，就是现在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种思想，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说让自己脱颖而出，做出一番事业。那怎么办呢？我就要找一个环境。那什么环境呢？他实际上是觉得楚国这个环境不行， 对， 他觉得楚国这是不行的，他就准备到哪里去呢？他觉得秦国可以， 他觉得秦国可以像这个粮仓一样哈，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发展。 对，所以他在走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老师荀子就告别去了，说我要到秦国去。那荀子问他说，你干嘛去秦国呀？他就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一个人要想遇到机会，那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现在啊，各国的诸侯都在争取时机，有各种游说之势啊，是掌实权的好时候。那么这个秦王呢，他想吞并各国，他想称帝，他想治理天下，这个时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动家还有游说之势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机会。他说如果我地位低贱，我不去想着去求取功名，那我就跟那个禽兽一般，我只看到了那个现成的肉才想吃，那我就是白白的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的直立行走。所以他说人最大的耻辱啊，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你看这就是他的价值观。这个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那你整天到晚还抱怨社会啊，还说自己厌恶功名利禄啊，标榜自己与世无争啊，他说那不是世人该有的愿望。实际上他就批判那个儒家，那就是他认为儒家的很多儒生迂腐，他其实就有这个意思。他说这不是我的愿望，因此我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我要建功立业，我要荣华富贵。他其实就可以说很明显的表现出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这种心理。 所以最后他的才华都在为功利服务。 对， 然后 这也就 没有什么好结果。 对，这也就之所以最后他能够跟这个赵高篡改遗诏，其实就跟他这个时候的这个价值观就已经奠定基础了。 对，这是李斯呢要为自己创一个好的前途，开始呢到秦国去找秦王，他觉得这是一棵大树。但我觉得他这一步呢，可能也确实是走得对了， 找对了， 是吧？他 对 那个平台，他其实是找对了， 对对对， 是吧？ 平台找的还是很好的。 对，而且刚才您也说了，他在这个秦国的统一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和他的才华跟他的智慧是密切相连的。 对对对，确实是他。 我们是不是也要就是把这两块可以先分开来看？ 对对对对，就是应该说呢，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统一秦国的过程当中呢，作为一个咱们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做出了他很多的贡献的。实话说，他的人品呢是为司马迁所不齿的。但是呢，他客观上还是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你看他自己在这个秦国统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他担任长史期间啊，他就一直通过各种的手段去离间各国君臣的关系。后来呢，他又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六国以后呢，他又担任宰相，帮助秦朝啊制定了各项制度。应该说这些做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他还是对历史的进步是有贡献的。 对，关于他在秦国统一中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司马迁在他的这个列传当中有很多的小故事哈。 对对对，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其实也可以充分的展现了他的才华， 对， 计谋怎么用啊什么的哈。 对对对，那里边讲到的一些离间诸侯的故事啊，包括里边写到了谏逐客书啊，包括就是谏逐客书，他是劝秦始皇不要去这个把客卿赶走， 对， 包括他提出来要焚书坑儒，就等等这些做法呢，这个

但是呢，他只给长子写了一封信。那么实际上暗示长子来了以后，而且嫡长子继承嘛，长子也可以立为皇帝。但是公子您现在一分土地都没有啊，你该怎么办？实际上赵高就指出了这个封建专制社会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兄弟之间只能有一个人掌权。赵高就是把这一点给点出来，也就是说有你就没有他，那胡亥你怎么办？他就是从这个利害的关系来说服胡亥。那这个胡亥说一段话很有意思啊，这胡亥怎么说呢？他说：“故也，吾闻之，明君之臣，明父之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意思他说，那本来也就是这样吗？我听说明君都是了解大臣的，英明的父亲都是了解儿子的。那既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没有封其各个皇子，那你有什么可说的呀？你看，胡亥他其实当然不愿意要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胡亥呢，又慑于这个秦法的威严，他也无可奈何。所以胡亥这段话核心的一个意思就是三个字，没办法，我没辙，我能说什么呀？也就是说他也怕扶苏回来，他也怕李斯不同意，但是他没有办法。那这里面其实暗含了一个前提，一旦赵高告诉他 有办法， 哎，那他就情况就会变化。 既然皇命如此，我们除了服从还能干什么呢？ 当然还有别的办法呀。 赵高一下子听明白了，你其实不是不想，你是觉得不能做。于是呢，赵高就接着劝他，他说 不然， 哎，不是这样的，方令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级丞相耳，愿子图之。他说现在天下大权就在三个人手里，你我还有李斯，那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且服臣人与谏臣于人，治人与谏之于人，岂可同日道哉？意思是说，臣人是指使别人臣， 驾驭 别人，你驾驭别人和被别人驾驭，控制别人和被别人控制，这岂可同日道哉？就不可能是同日而语的事情。赵高在这里边一下子就指出来了这个状况改变的可行性。那么告诉他，第一，现在权力就在咱们三个人手里，我们有条件变。第二一个呢，一旦你不变，那我要告诉你，等于说赵高又一次的强化了你不改变的后果。就是 你就永远处于被动。 对，你就永远处于被动。就是你看啊，我们在劝说别人的时候呢，可以有以情动人，以道德来感化人，也可以以利益来引诱人。实际上整个这个李斯列传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李斯和赵高包括胡亥他们都是从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的。赵高知道怎么说动胡亥，那我就是告诉你，你这样做就好，不这样做就不好，而且我告诉你能做，他实际上就把胡亥给说服了。 所以说刚才你也说了，三个人其实皆以利益为出发点权衡各种事情。 对，哎，那么这个时候呢，胡亥还在犹豫。胡亥讲了这么几个事儿，他说：“废兄而立弟不义也，不奉父诏而未死是不孝也，能薄而裁减，抢殷人之功是不能也。”意思就是说，从法律上说，从道义上说，废长立幼，不正义，对吧？我又不听我的父亲，那我这是不孝的。我能力又不够，我把别人抢了，我恐怕还做不到。那么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带轻微，社稷不确实。意思是什么？我要是这个事儿办不好的话，那么就会身带轻微，社稷不确实。我要这事儿办不好的话，那我可就家破人亡了。他其实有这个意思。胡亥在这里面讲了一个不义、不孝、不能。胡亥在这里面讲了一个不义、不孝、不能。但其实胡亥真正看重的是这个不能，他怕的是事情不成，但是他嘴上说的是道德和合法性的事儿，这是胡亥的顾虑。胡亥并不真正看重道德呀、或者法治啊，他担心的是事情不成自己身败名裂，而他所谓怕的这个不义和不孝呢，其实是他怕群臣用这个名义来反对他，也就是说胡亥还是在担心我万一要办不成怎么办。赵高已经告诉他这个事儿是可行的，那么这个可行的呢，那么 这个胡亥呢还在担心 结果。 结果群第一我要办不成怎么办，第二我办成了群臣会怎么看我，他还是担心的这个事儿。这个时候赵高呢就举了两个例子，他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一言不为不忠，魏军杀其父而魏国在其德，孔子助之不为不孝。意思是说什么呀？他说古代啊，汤武就是商汤周武把君主杀了，天下都夸他好啊。这个魏国呢，哎，把他魏军把他的父亲杀了，天下也都说他好啊，这不能算不孝啊。实际上呢，这个赵高举的这个古代杀主杀父这个行动，那是代天行道啊。他跟这个胡亥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他在这里面就是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典型的一个诡辩。 嗯， 但是呢，他还用这种道义的方式，哎，来打扮自己。然后紧接着，赵高又说了几句话：“夫大行不小谨，圣德不辞让，乡区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工，故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必知，后有成功。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你做事儿不要顾手段， 或者是想做大事就不拘小节。 哎，对，所谓量小非君子，无徒不丈夫，对不对？你为了你的那个目的，你不要去管道德，这就是大行不顾细节。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很明显的赤裸裸的这个功利的方式，把这个仁义道德都放在一边，哎，或者假道德的名义来做事儿。他这话一说出来，等于说就是把这个胡亥的这个最担心的地儿，他就给消除了，就没事了，胡亥就放心了。 其实我觉得在胡亥心里肯定也觉得他说的那个偷换概念那些事件，就等于给自己心理上一个 给自己一个安慰， 安慰， 对，其实他知道那肯定不是那么回事， 对， 哎，但是他觉得行吧，那看来这事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时候的胡亥还有一个担心，最担心的是这个李斯， 因为李斯已经是丞相了， 已经是丞相，他是可以说是最权力最大的，如果李斯不配合，那这个事情就没法办了，所以他就担心这个李斯。哎，赵高就说，他说你放心，我来劝这个李斯。于是就又有了赵高和李斯的一段更为精彩的一段对话。 不行，绝对不行，万万不行，我发誓我绝对不让你们做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呢。 这个时候胡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实际上就是篡权，那么李斯如果这个时候坚守住这个朝廷的制度，那赵高是不可能最后得逞的。而事实上呢，如果李斯他坚守朝廷的制度，让扶苏回来做太子，或者说是这个扶持这个胡亥，对李斯来说其实有差别，但不是本质的差别。那么因此要想说服李斯确实是有难度的。 这个针儿应该往哪儿扎？ 哎， 他要是如果辅佐扶苏的话，也未见得他得不到他想要的。 对，因为他毕竟是宰相嘛， 对 吧，他也未见得不到想要的。 那这个汁儿我们来看看到底赵高是怎么说的，就能让李斯有了如此大的一个改变，最终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那我们先看这个赵高跟李斯说的第一段话啊。上崩赐长子书，玉桑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之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考耳，是将何如？这个时候赵高先对李斯做了个试探，他说现在啊，这个皇上去世了，给长子去了一封信，让他参与丧事，那么实际上就是暗示着这个扶苏要为皇帝了。但是现在呢，书信我还没发出去，皇帝就走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到底立新君立谁，其实就是你和我，我们俩说了算，我们俩说的人家就会信，这就是皇帝的意志。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其实呢，按说都不该问这个话，对吧？他就是在探你到底是怎么来想这件事情的。 他既然说了，其实他就是想换，所以他把他的意思已经说出来， 已经很明确的说出来，你想不想换胡亥来立？那大家都信，你干不干？哎， 这个时候你看李斯的回话是什么呢？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义。你看李斯这个话啊，李斯说你怎么说这种亡国的话，这不是咱们该讨论的事情。 嗯， 这个话啊，如果他换一个说法，乍一听不觉得挺，这不他在反驳吗？ 对 吧？ 对呀、 啊。但实际上他是在说什么？你看，意思是你怎么说这种亡国的话？注意，他说的他不是说的是你怎么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啊、哦？那有什么区别呢？ 哎，你要是说大逆不道的话，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你就不该这么想，嗯、你违背祖制， 嗯， 对吧？那个，如果是亡国的话，实际上是在从后果的角度说的。你这么说要出乱子的，对不对？就像比如说我们上街，比如违反交通规则，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给这个社会添乱，这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是，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别让警察罚。你看，它其实是两个标准。然后，此非人臣所当义，说这不是咱们该说的事儿。也就是说，第一，这么做会出乱子；第二，我们没有资格说。这两句话呢，看似是在否定，但这两句话其实暴露了李斯的这个思维方式和他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这么做有没有好处？不好，要国家要出乱子的。第二一个，我有没有资格说？赵高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思维方式是这个。咱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赵高就敢说这个话呢？赵高其实对李斯是有判断的。第一，李斯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去考虑。第二一个，在这里边，赵高其实是清楚，李斯不见得愿意真的让扶苏回来。那么，如果他真的想让扶苏回来的话，之前这么长时间不给扶苏送信， 嗯， 因为他知道秦始皇是有信的，也就是他其实是有犹豫的，我到底送不送这个信？所以赵高知道李斯有这个想法，因此赵高就开始去给他劝。 蒙恬将军可是你政治上的劲敌，如果他要是执政，你这个丞相的位置是坐不稳的，你可千万别忘了。 赵高说了一段很吓人的一段话，很厉害的一段话。他说：“君侯自料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救而信之孰与蒙恬。”这个赵高真厉害啊！他不讲太子会对李斯怎么做，因为虽然说李斯也不见得愿意让太子回来， 嗯， 但是这个长子扶苏其实很有可能还是会重用李斯的，因为李斯毕竟是重臣呐、啊。结果他说的是蒙恬，蒙恬是开国重臣，手握重兵，那你李斯自然不是对手，等于说这句话就直指李斯软肋，这个软肋一下子就把李斯给打中了。后面李斯来了句：“此五者皆不及蒙恬。”他说我全不如蒙恬、 嗯、 而君责之何深也，意思就是你怎么对我要求这么高、 嗯、 你看这个话就已经 软了， 已经软下来了，他已经开始不那么义正辞严的、 嗯、 是我是比不过蒙恬，你就对我要求别太高了、 嗯、 这就跟这个胡亥的那个我也没办法是一个性质了。 我听到这儿忽然想起来前两年特别火的那个《琅琊榜》， 嗯， 其中玄镜司的这个那个夏江，他不就是畏惧那个太子坐上之后会对自己的位置有危害， 对， 然后去冤死了他。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历史就是很多都是惊人相似的啊、 嗯， 这很多这个写作者也都是相互学习的，应该说，哎，这也是说完以后呢，这个赵高呢就接着给李斯讲，这个赵高大意思，他说我呀。这高固内官之私意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京宫，管事二十年。他说我呀，做祸官做了好长时间了，我呢，这个侥幸啊，我凭借这个刑法文书啊，我进入到了秦宫，我管了二十多年事儿。他说我在这里边二十多年呢、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丞相功臣一直能够保持到二世的， 嗯， 保持到下一世的， 对 吧？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最终皆以诸王都死了，都会亡的。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他说这些人你都了解啊。那么长子 刚毅无勇，信人而愤世，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你呀、啊，你最终你是不可能善终回乡的。 嗯，也就是说， 不可能。 扶苏只要一继位，你的丞相就没了， 就没了，那就是蒙恬的了。 嗯。 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李斯正担心自己这个是不是盛极而衰呢？ 对、 嗯，对吧？为什么大家拍我马屁啊？因为秦始皇信任我呀。 嗯。 现在最信任我的人没了。 嗯。 所以你看，他一下子就了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赵高就讲出这番话来，然后赵高就接着说，他说我呀受教教习胡亥，始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他说我教这个胡亥啊教了20多年，我跟胡亥这样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个人怎么样呢？慈仁笃厚，轻财重事，便于心而趋于口，尽礼敬事，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意思是什么呀？就这个人呐，心眼好，不重视财产，尊敬世人，心里呢特跟明镜似的，但是说话不太会说。秦朝的各个皇子都不如他，他能立为皇帝，那么您最好考虑考虑。赵高等于说就把两个人，把长子扶苏跟胡亥各自的优劣，他给表现出来， 做了一个对比。 哎，一对比，明确告诉他，胡亥称帝对你有好处。那么这时候李斯一听完这个话之后呢，李斯还挺坚定，君其反位，司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意思就是你呀、啊、你还是回家去吧，我李斯就听皇帝的要求，就听上天的命令，我有什么可考虑的呢？这时候他还不能答应，为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赵高到底怎么想的呀、 嗯、 所以你先回去吧。这个时候你看李斯说不同意这个话，就由刚才那个我有什么办法呀，就变为了我反正是听天由命，我也不管了，这个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就最终就是听天由命吧。哎，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时候的李斯，他让赵高回去，不是他对这个秦朝制度的忠诚，而是一种什么的无奈。在这点上其实又跟这个胡亥是非常非常像的。 嗯，那么最后赵高用什么样的话最终啊让李斯就范了呢？也就是说压倒李斯的最后一颗稻草究竟是什么呢、 嗯、 赵高又是如何来讲的呢？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继2018高考之后的第一场公益讲座又要开讲了，和大家一起关注2019自主招生。8月18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年自主招生大型讲座，内容包括必备材料的准备、高校如何审核考生的申请资料、自主招生高通过率有哪些技巧策略，对自主招生全流程进行深入解析。地点在国家图书馆综合楼5层会议室，参会的家长将得到现场赠送的2019自主招生百问百答和价值298元的专业定位卡一张。座位有限，请您拨打报名电话57354567 57354567进行电话报名预约座位。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岂可负哉？我是被皇帝宠幸的人呐，把安危存亡都托付给我了，我怎么能够辜负皇帝呢？夫忠臣不必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执其职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这个时候这个李斯担心的是什么呢？他前面担心的是这个事儿不能做，李斯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事情不该不该做，他担心的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做。现在呢，这个赵高倒劝他了，说这事儿是能做的，但是呢他还是有点犹豫。犹豫什么呢？你看他这个话啊，他说夫忠臣不必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忠臣要不怕死，他呢在这里要苟且从事，就是说他反正把这个事儿做好就完了嘛。这个孝子呢，那如果他要是不勤劳呢，那他就会危险。那总之吧，我是做忠臣也好，做孝子也好，我呀各守其职，我就把我的事儿做好就完了。这个管他谁当丞相呢，对吧？管他谁当这个皇帝呢？你别说了。这个时候，其实李斯已经是往后退退退，都退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哎呀，我这么做会不会有愧于职分呢？对吧？你说我是一个丞相，我怎么能把皇帝给改了呢？太过意不去了。哎，这个时候，他将这句“将令斯得罪”，就是你这么做，你还让我犯罪啊？赵高就发现他这个时候的担心和这个胡亥又相似， 又相似。 你看胡亥也在说什么不义呀、啊 嗯、 这个不忠啊、 嗯、不能啊、 哎、不能啊，他也在说这个。其实这个时候他们都是在考虑，哎呀，这个事情是不是别人会怎么看我，是吧、嗯、我也知道这个事儿能做，我也想做，可大家怎么看我，哎，他还有点犹豫。赵高就说，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意思是说什么呀？有能力的人呐，他就会随着潮流变化，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见末而知本，观止而笃归。这些人看到微末的地方，就知道根本在哪里。哎，看到了这个旨趣和意向，就知道结局和归宿在哪里。务固有志，安得长法？意思就是你不要管什么道德标准，你就因时而动，这就行了。这句话其实就说到了李斯的心坎了。哎，管别人怎么看呢、嗯、对不对？ 我走我的路。 哎，我走我的路。对。所以呢，然后接着这个赵高就接着说，方今天下之权柄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他说现在天下的这个权柄啊、 嗯、 这个性命都在胡亥这儿，我呀能够揣摩他的心思。夫从外至中谓之祸，从下至上谓之贼。意思就是从外面来攻击里面，那么这就是作乱，下来反上，这就是叛乱。但是呢，现在胡亥可是掌握着这个玉玺呢、 嗯、 他掌握，他从程序上说，他可是代表着这个皇帝在说话。那么谁要是反对他，可就是反对这个朝廷了。所以他说，故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意思是说，现在啊，胡亥其实已经掌权了，你不要和大势抗衡。那么在这种大势面前，咱们心中那点愧疚算什么呀？说完了以后，这个李斯就明白了，哦，看来这个胡亥我们现在改变真是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现在我们发的所有的诏书其实都是代表始皇帝的诏书，那我们是有权利的、 嗯、 但是李斯还有一个担心，他也是担心这个事情办不成。你看李斯是这么说的，吾闻晋义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禄，骤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为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确实，思其由人哉？安足为谋？意思就是说，你看以前有那么多的换太子的事情没换成啊，那最后出事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李斯的想法已经完全变成了利害思维了。 对、 嗯、那我办不成怎么办啊、 嗯、 跟胡亥刚才想法是一样的了，对吧？ 实际上他已经被赵高就彻底说服了。 嗯， 然后赵高呢就接着讲，他说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意思是什么呀？只要咱们团结一心，这事儿一定能成。君听臣之计，即常有封侯，事事称孤，必有松桥之寿，孔墨之志。说你要听我的，那我敢保证你事事封侯，一定会有以前的这种王子乔啊、赤松子啊这样的寿命，孔子、墨子这样的智慧。今视此而不从，祸及子孙，则足以为寒心。你要放弃这个机会，那我告诉你，你的子孙都受都不行。 嗯， 善者因祸为福，这个君何处焉？办事儿的人呢，都可以把祸事变成福事。那你想怎么办吧？赵高可以说是一再的强调不同举措的不同的后果，可以说充分的以利益去引导他。这么一说，彻底把李斯说服了。 嗯， 结果呢，司马迁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这个李斯啊有点累了。你看他讲了这么一段话，司乃仰天而叹，垂泪叹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他说哎呀，我一个人处在乱世当中啊，我不能以死效忠先皇啊，我还怎么能够保证我的命呢？为什么李斯会垂泪叹息呢？李斯其实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不归路了，因为你篡位，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不管最后做的成与不成，那历史上会怎么看我李斯，这个李斯是很清楚的。 嗯， 但是呢，李斯又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他又舍不得权位，又不能脱身，等于说他的这个思想就完全为赵高所了解，最后成为了赵高的这个俘虏。也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既成就了他所谓的这个仕途，最终也让他走上了这个不归路。 您说这个利益的诱惑就如此之大，明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是依然不舍得放弃眼前的这个诱惑。 对对，这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想想好像觉得挺可笑的哈。 是， 因为你明明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你都不肯放弃。 这就是有时候、就是、 这到底是 有时候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包括这个那人为什么有时候人战胜自己是很难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同时呢眼界上可能又不是那么开阔，最终反正最后明明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经验教训，大家也很难去维持，也总在想也许 我是例外。 哎，我是例外。你看这其实好多时候你包括上街有时候违反交通规则，然后觉得哎呀没关系吧，就最后出事了。其实也是觉得总觉得大概我就是例外吧。司马迁写史记啊，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通过写历史啊能告诉我们人要见往知今嘛。其实司马迁就是通过这个他的历史记载来告诉读者，告诉世人人性的那个弱点是多么难克服，人性的这个人的欲望是多么可能会使得人走上不归路。应该说我们既要去读那些历史当中那种古圣先贤给我们的那种精神上的激励，同时呢司马迁也是很客观很真实的告诉读者，历史上还有这些小人，因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利欲熏心，最后这个导致身败名裂。赵高的这段设计啊，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机会再去看一看啊，可以结合着译文再去看看赵高这个在劝说胡亥和这个李斯的这个他这个表述，他这个设计。李斯同意了以后啊，赵高回去以后就去向这个胡亥报告。你看赵高是这么说的：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司敢不奉令。很不客气啊，这个太子您放心吧。这时候胡亥当太子了，太子您放心吧，李斯怎么敢不听您的。实际上他在里面劝了半天这个李斯，他一个字都不说。赵高完全没有

咱们那种普通人的生活啊， 嗯、 没了， 没了， 是， 嗯， 可以说这句话是李斯到死，他才明白，这种生活的幸福啊，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 嗯。 跟着自己的儿子牵条 狗， 然后去追逐猎兔、 嗯、 是吧，这是一个享受天伦之乐，但是我这一生追逐利益，出卖灵魂，那我到哪里去找这种打兔子这样的简单的生活呢、 嗯、 于是怎么样呢，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遂父子相哭而遗三族， 嗯， 父子俩抱头痛哭，最后整个家族都被 灭掉了。 灭掉了。司马迁就用李斯这样的命运和死前的感慨、嗯、其实就把他对李斯的态度就很清晰地给展现出来了。 嗯。 草木昏黄，仿佛过些人来说 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为大家解析的是《史记·李斯列传》，我们请北师大二附中的何杰老师，语文特级教师，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述。那么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李斯的一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史记》当中呢，司马迁是如何来评价李斯这个人物的。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 哎，比较客观的，对， 符合司马迁的这一贯的风格。 对对对对， 嗯， 在整个《李斯列传》结束以后呢，司马迁写了一段《太史公约》， 嗯， 他大概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李斯以闾阎立诸侯，是入侍秦，因以侠信，以辅始皇，足成帝业，思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李斯作为一个平民呐、啊。他可以在游历诸侯各国，到了秦国以后呢，服侍秦王，借着可乘之机，哎，就可以辅佐这个秦始皇，最终帮助秦始皇形成大业。李斯自己也做了三公之臣，可以说他是很受重用了。而且呢，李斯这个人呢，思之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绝路之众，阿顺苟合，严酷威行，听高邪说，废敌立树。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李斯这个人呢、啊、知道这个六艺的宗旨，但是这个人呢不致力于这个实行这种开明政治来补充弥补皇帝的这个缺失，反而呢看重绝路，哎，阿谀奉承，严威酷刑，并且呢听了这个赵高的这个歪理邪说，以至于废嫡立庶，把长子废掉了，去立了这个小儿子，结果是诸侯以叛，司乃欲见征，不亦迟乎。在这个时候，最后诸侯，全国各地的诸侯，实际上就是陈胜吴广起义那些事情就都起来，在这个时候你再想去争执，那就你就太晚了。然后这个司马迁接着说，他说人皆以思集中而被五行死，察其本乃与俗义之意，不然思之功且与周少烈矣。他说别人呢、啊、都以为啊这个李斯啊是很忠诚的，结果是被五种刑罚给害死的，结果我好好的考察了他一番，我发现我跟这个世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李斯的这个功劳啊，他应该和周公、少公，这是就是古代那个名臣是一样的。 他说本来李斯是可以跟周公少公并称的，他的才干能力是很棒的，但是为什么李斯最后形成这么一个下场呢？司马迁其实就指出来，他的人生价值观最后让他不得善终。你对比，你看人家屈原，是你看两个人都是楚国人，这个屈原呢是至死忠于楚国，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思考，然后呢为楚国可以说是忧国忧民，最后这个不苟合于世而死。而同样你这个楚国人，你投靠了秦国，最后你一切都是为了你个人的利己，那么当然最后你也有不了很好的下场。这样的话，这个屈原和这个李斯两个人这么一比，谁高谁下，那么读者就非常的清晰了。所以这个司马迁呢，用他这段太史公说，就他就感到非常的可惜啊，就是他的才华本来是可以和周公少公并列的，可惜你最后怎么样呢？父子相哭，一灭三族。 在《李斯列传》当中，司马迁其实也囊括了很多李斯的一些重要的文章。 对， 这些文章你是可以看到李斯的才华和智慧的，包括他的一些见解啊，都可以看到。 嗯， 但是最后他依然是在这个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的这个问题上跌倒了。 对。 就想起来那句话，我觉得现在想想这四个字真的对，就是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 其实很多就像《史记》当中这样的经典当中，把所有的结果都告诉你了。 对对， 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并且是真的是深入人心哈、啊，深入自己内心的话，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现代人在遇到的时候，就应该判断说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应不应该做。 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只可惜现在依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呐、啊，人有时候真是很难完全的战胜自己。但是我想，我们就像你说的，以史为鉴，我们经常读这样的史书，不断的警醒自己，三省吾身吧。 嗯， 也许我们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嗯、 那么，对于现在的年轻的学生来讲，我想他们正在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嗯嗯、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 人生观、价值观。 否则，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才华，也许就用不到对的地方。 对，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历史人物，其实都是在走着跟李斯同样的道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社会更有益的人。那么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我们人生的路才能走得更好。 嗯，好，那今天呢史记系列我们就和大家一块儿呢进行到这儿，也非常感谢何杰老师给我们讲了五期啊、 嗯、 关于史记。那么大家呢有闲暇的时候也可以重新的再来听一听，或者是去看一看史记啊，从中呢、 嗯、 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嗯、 还是刚才说的以史为鉴哈、啊、这样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走得更稳，或者说更好。 嗯，是的。 谢谢何杰老师。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